数着脚步的声音，漫无目的的前进，回家到处散散心，我也做不了决定，生活是夜色长 好的音乐总是能引起我们的共鸣，而这个世界是需要音乐的，正如需要美丽和高尚一样。白月光送给大家。 伤，像遗忘，有人。

下的承诺，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。我还在等着你紧紧的爱我，只要有等着我，紧紧的

求只抓一次是一件，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，只是你的爱恋没有极限，也没有缺陷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拉近地狱的平面，静静的想念，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，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，很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，爱你一万年，爱你经得起考验，飞越了时间的拉近地狱和平面，静静的想念， 我不想说我很